东六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王新庄桥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去享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呢，我们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周二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来到客厅板块。今天来到客厅板块的是我们老朋友了，欢迎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大家好，我是阿子。 嗯，阿子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图吧，我就没几个认识的九图里边啊，能说上名字的一两个还不一定能说对。今天很神奇，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花的种类，然后这个种类呢，它是以国别 对 啊来区分它的。 对，我们今天走出国门了， 走出国门去买花， 对，去认识一下这些奇花异草吧。 嗯，现在在我们就以北京为例吧，这个鲜切花的市场上面，进口花和国产花的这样一个比例，你们大概估算过吗？ 没有特别就是准确的数据，但是因为北京包括北京上海吧的这些大城市，作为一个一线城市来讲，它的鲜花消费现在在逐步的向高档靠拢，所以呢，当大家对国内的这些鲜花品种看腻了的时候，这些高端的国产的花进口的花呢，自然就有他们的生存余地了。而且其实是这样，就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很多，我觉得是在弥补我们国产花的一些不足。那这样的话，可能因为整体来讲，可能北京市场上的高端花艺消费的比例呢，应该在20%左右。那这20%当中，我们这些进口的花材运用一定是更多的。当然这些进口花材现在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多的增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包括我看到就是像我们大家每周都在买的这种周花窄配花，其中它应该也会配有一两种这种进口花材，然后大家也可以去认识它们。 那进口的花材到底弥补了说我们国产花材的哪一些不足啊？然后是不是就一定很贵啊？贵的它的道理在哪里？ 对对对， 哎，今天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了解一下进口花材。当然了，就像我在微博上面说的，我们今天让大家认识一下，并不是说它就是好的啊，没有好和差之分。我们的国产花材，之前我们节目当中跟阿子、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创始人都聊过很多次了，就是现在国产的鲜花，尤其是云南一带，已经非常厉害了，培育的品种啊、花色呀、而且它这个运输的就是成本和距离的话，也更好像更利于它保鲜。 没错，距离方面的话，确实会近很多。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推荐贵的啊，不选对的，不是这个概念。 对，我们只是让大家多一些选择，多一些认识而已。 我们有点像一个进口花小课堂。 对， 就让大家了解一下。而且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有时候呀，我们有一些商家， 啊，怎么说呢，就是他拿这个进口花忽悠你。 嗯 啊，他说啊，我这个花材就是进口的啊，所以它就贵。我们买着买着，我们不知道啊，不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一期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不要被忽悠，好不好？我们的国产的花材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那进口花材又有哪些特点？ 对 啊，怎么样做到物有所值啊？我们能选对呢？今天大家可以看图，这些图片，我刚才还跟阿紫开玩笑说。我说他们都长得好奇特呀，有一些这是花儿吗？这能算花儿吗？这些奇特的进口花材，都可以在我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同时下方的评论区也可以跟我们聊天留言。想要继续的表白我们的国产花材的，也可以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图片了。这个九图当中都是进口花材，然后呢，这些花儿我们可能。我觉得绝大多数大家不一定能够很准确地叫出它的名字， 对， 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挨个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们最感兴趣想要知道哪一个呢？要不然待会儿我先点一个，就是我觉得长得最奇特的啊，九图当中大家喜欢哪一个，对哪一个好奇，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图了。 Que me será feliz como ayer lo fui ¿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哎，有人说了，这个图五啊，就是中间这张图片当中比 C 位更要抢眼的清白分明啊，第一次见啊，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是你的 C 位指的是那个长得又像生日蛋糕旁边那个，这叫什么手指饼干的柱一样，那是 C 位的花吗？那是主要的主花。 其实你们说的这应该是一朵，对，它是一整只。 但是他说的清白分明应该是旁边的配花。 旁边的，对对对，他说的应该旁边的配花，因为旁边这个配花是其实是两种比较常见的洋桔梗，白色和绿色，刚好颜色对比比较鲜明，可能在那里。对， 哦，这就是洋桔梗啊， 啊，对， 看一看。嗯，它这个花的大小呀什么的，包括它的颜色，绿色， 嗯。 啊，就很青绿青绿的这种颜色， 但是 它比较常见的颜色吗？ 这是一个品种，就是洋桔梗绿色其实有两种，一种比较浅，然后这种呢就比较翠绿。这种它的花型也不太一样，它的那个花瓣是那种波浪型的，也比较有意思。相对没比浅比起浅绿的那种没有那么常见吧。 它的产地是 国产的云南。 这原来这张图里边除了 C 位的那个是进口花材，剩下的花材都是我们国产的。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种叶子也人家也是进口的。 好了好了，叶子就不要管它了，先管花好不好？这个清白分明的洋桔梗就是我们云南自产的。 没错。 大家可能觉得不常见，就是我们总觉得鲜花就应该不是叶子的颜色。 对对对对对，没错。 就不，反正就是不是绿色，其他的都可以叫花。 哎，对，还真是。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们这一周刚好我们上线了一个主题花，就是一个全绿色的主题花，不含叶子，所有的花材都是绿色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上看一下，都有哪些绿色的花材。 就是点我转发的这个微博，你进去看， 对对对， 就能看到他们这一周的周花发。 对， 想要知道这个清白分明啊，哎，说不常见绿色的花啊， 其实还真没有，还蛮多的。 其实还是我们传统概念上面没有那么， 大家觉得花可能是红色，粉色、黄色、橙色， 哎， 再不了白色 或者蓝色， 对。但是其实绿色的花，我们其实当时是觉得，世界稍有点嘈杂，需要一些宁静的声音，所以我们想设计一期这样绿色的主题，我们就说去试一下，结果发现真的不少呢，绿色的花材。 就是你们是想到了说我们先去找一找看， 对对对， 到底我们能够搜罗出多少？ 没错， 结果找完了以后发现，哎。 还有很多，不仅有很多入选了，其实还有很多备选的。 还可以做好几期的周花呢。而且这个图五当中啊，除了中间那一个我说的很像一个大蛋糕，旁边还有一些手指饼干的那一大朵 C 位之外，你看其他配的洋桔梗 白色、青色，哦，都是我们云南产的。你看现在就是印证了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的，我们国产花已经非常厉害了。Clear is here。这位同学，你现在留言说图三，哎呀，咱俩心境啊太相通了。我刚才一上来我就跟子毅说，我说昨天晚上你们虽然发得很晚，但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问，这图三叫花吗？啊，这个镂空感是你剪裁之后的吗？它有点像剪纸，有点像，反正就像粘起来的了，就不太像一个正常的花朵。我们来说说图三吧。 啊， 好，有人 都这么感兴趣。 我也很感兴趣。 对，我刚刚在想，其实这个图三可能是我们发的这九张图当中价格最高的花材。嗯，他 啊，这位同学， 嗯， 咱俩这么有眼光呢。 对，也看起来他有点低调哈，但这个花材呢， 他长这么奇异，一点都不低调， 一点都不低调， 这有点奇异了， 嗯， 不太像花。 对，它本身形状就比较特殊，我觉得，嗯，它其实像什么形状呢？大家可能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你们想象一下，它有点像一个手掌，然后倒扣过来的样子，其实。然后上面会有 一些， 对，一缕一缕的，然后花瓣是卷的，然后上面是有花蕊会露在上面，很奇特。 等一下，我们把手指反过来啊，先扣过来。 嗯，对， 这个掉下来的这个是花瓣吗？ 嗯，对， 就是手指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然后花蕊就自己露在外面， 在上面，对，非常奇特， 那已经很奇特了。 但它其实没开的时候是花瓣把它包起来的，它开放了之后花瓣会慢慢的向下。 有一种开过了的感觉，哎，一开没注意啊，下腰下猛了，哦，是这样的感觉。 对， 那它这个花瓣，它就开猛了这一下的感觉，也不密集啊， 不密集， 这中间的缝隙很大， 缝隙很大。它的花瓣每一瓣都比较细，然后这个每个花瓣上还有自己有一些波浪的，就是这个花瓣的边缘其实是呈波浪的， 嗯， 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动感十足的一种花。 啊，如果有点小微风， 那花蕊一定会动的。嗯， 花蕊是领舞，下面都是陪衬它的那个 感觉。对，而且这个花，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朵花的特写嘛，其实它整枝一枝比较大，然后呢，每一个枝干上会有好几枝，基本上一枝上面至少有四到五枝这种，四到五个花头，然后开放， 哦， 所以它是一整枝的。 哦， 那我先揭晓它的名字吧，这个花叫火焰加兰。它叫加兰， 哦， 加是那个加上加的加， 单人旁两个土吗？还是嘉宾的 嘉？ 嘉 宾的嘉，嗯嗯嗯，人了加兰，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嗯，这个花现在产地呢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荷兰。 嗯 嗯，图片当中，然后它是我们发的是红色，它其实还有黄色，还有一个白色，不太常见。嗯嗯， 哦，它就是一枝上面会有四到五头，然后那每一朵大概会有多大呀？ 那差不多就你手这么大。 哦， 就是大概 女大概也不知道我手有多大， 就是大概是女生一个手掌，就是开打开了，基本上就这么大。 哦， 嗯， 就完全开放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不排除有个别特别大的。嗯， 嗯，日本和荷兰会比较多一些。 对，这个花其实花期很长，然后它因为本身就我刚才说过，它很有动感，很摇曳嘛，所以我们在花艺非常高端的花艺当中用的很多。然后这个花基本上是各位世界级的花。大师的挚爱。对，嗯，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很独特， 嗯， 它能够在作品当中起到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它非常不一样，一下就让人注意到了。 嗯， 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它的可塑性比较高吧，嗯，在各种风格当中都比较好驾驭。 嗯，它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是九张图片当中目前价格最高的。 嗯， 现在国内大概会卖到多少钱？ 这个花我觉得可能在普通的鲜切花，就是日常鲜切花市场当中不是很多，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也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当中用到还比较多。嗯，这个花的进价基本上在一支，我想想， 你别说了，你说市场价吧，你这进价你这么把 啊，市场价一支应该接近百元或者更高。 哦， 嗯嗯， 嗯，这个就这个一枝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能看到四五头、四五朵， 对对对， 啊这个、 大概是这样。 这个、 嗯， 这个、一枝啊，就可能得一百来块， 可能要超，可能要超过一百。 一百来块钱，哇哦！它还有别的颜色是吗？ 对，还有 这个红啊，它红的真的是有点火焰感了。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它还有黄色比较常见，嗯，白色还有白色，它带一点绿。就是大概是那个颜色、嗯、那个比较少见，这种红色和黄色比较常见。 就是它自己开出来的，因为它的这个花瓣首先它是一缕一缕下来的，然后自动的成为了这种波浪形、很像女生裙子那个裙边。 有一点像，但没有那么长。 对对对，就是你就想象一下吧，就是在你的就是不管是领子的部分啊，还是袖子的部分啊，扎了一点点这个波浪形的这个布条啊，就有这种感觉。 对。 哎呀，这个，我也很难想象，因为它是个局部图，我很难想象把它放在一个整捧或者是一个造型的花束当中。 它会比较高，它就会出挑出来。 哦。它花期会大概会有多长啊？这个加兰、 如果它一枝上面的这些花朵次第开放的话，我们之前我觉得10天左右没有问题，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算难养的吗？ 不难养。 洗水洗阳吗？温度的控制 呢？对，鲜花都不洗阳。水也还好，不需要很多。相对还是比较好养的一个花。 哦，好，这个是图三的加兰。日本荷兰会比较多一些。它这个确实是比较抢眼啊。奇异姑姑说C 位不是指中间的位置吗？那 C 位是指中间的位置，但是呢也指比较重要的位置。 对。 所以他说的 C 位就是阳桔梗。好了，那我们刚才白解释了，我们下半段再给你解释解释旁边那大朵的是什么。 好的。 它既然已经占据了整个九图的 C 位啊，所以它在整个图片当中，因为我觉得它最显眼，所以我就理解为你想要知道。想要知道啊，你就默许它就是 C 位啊。原来你说的 C 位你认识啊，阳桔梗厉害啦啊，就我都不能够直呼其名的，而且是产于云南的。图三的这个花叫加兰啊，前面还有两个字是什么？ 火焰加兰。 哦，就是它的。单指它的这个色彩的问题啊。 对。 好，我喜欢哪一束呀？广告过后再告诉你吧，魔手一见。刚才我就说了，我好奇的是这个火焰加兰啊，图三，我最喜欢的，我得在广告的时候认真的来审一审。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大家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的九图都是进口花材，稍后见。 下面进入汾酒文化时间，1510说汾酒精简版系列之10，菌种，微生物部队酿健康美酒。现代微生物学对汾酒曲意又是如何解读的呢？让我们进一步走进参与汾酒制曲的微生物部队，深层了解汾酒的曲意。科研人员通过研究，从微生物学的角度破解了清香型白酒自然生香的内在密码。人们在探服汾酒酒曲中丰富的微生物菌种的同时，目光向酒曲背后的智慧聚焦。是什么样的一支队伍制作了微生物菌种如此丰富的曲，让汾酒演绎了酒曲的曲意盛宴。在杏花村汾酒厂考察、工作、试验多年的秦老，总结出了一套汾酒白酒微生物学理论，解释了汾酒酒曲中丰富的微生物菌种，解开了人们心中的疑惑。汾酒中富含着丰富的微生物菌种，归功于长期驻扎在汾酒厂的微生物部队。这支部队是汾酒厂独有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自然结合真正将汾酒制曲文化提升到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支部队的天就是山西杏花村地区独特的气候、水、土壤、植被等，经过千百年的选择、淘汰、

听起来这个待遇比我们哈、反正待遇就是挺好，而且呢到送到你手里的时候这个时间又过了很久了，我们要给他一些保护呀，然后这些成本可能就上来了， 没错、 当然他这个形状也是比较独特了、偶尔买一点独特一点的花、也会在你的客厅的装扮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同时也会给家人和朋友带来一些，想要讨论一下这是什么呀？ 没错，你看一直加来，我们讨论这么久了， 都是课间十分钟还没讨论完呢。 是， 对，这非常，其实也非常感谢大家，就十分钟课间十分钟过后，对，还在我们的课堂里边，你们赶紧从教室外面给我回来，我们的下半时段的节目开始了。今天呢，聊聊进口花材。微博上面我们放了九图，刚才说的加兰是在图三，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洋桔梗做辅材的。这样一个花材啊，是在图五。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跟它搭配这个 C 位，大家认为的，大家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我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旁边的这个花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主要的花材是什么，还有这个，有人说子怡你好，我是紫竹，好的，你们反正都紫是呗，紫字辈的、 找到家人了。 挺好，微博想要继续的来看图，也可以来表达一下，你比较觉得哪一个进口的花材很独特，想要了解它，包括名字啊，它产自于哪里，主要产自于哪里，现在的市场价格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多一些了解啊，这样的我们自己去选择花束的时候也会有更多心理上的把握，还有人说这个烟花菊，确认过眼神，因为介绍过，它很机智诶。我都不记得我介绍过， 对， 你们听课果然比我这个 认真啊， 对，我这个在课堂真实的课堂里边的人还要认真，厉害了，给你们点赞好不好？烟花菊图六是吧？ 对，图六是烟花菊，也叫真殿。它和我们要说的这个图五的 C 位我来揭晓一下吧，它的名字也很霸气了，放在中间，它叫帝王花。 它不用 C 位，它就 对，它就叫帝王花， 霸住了。 然后这个呢，帝王花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常见的帝王花一般是红色，或者是粉色，这是一只白色的帝王花，更特别，更少见，价格也更高。 帝王花主要是产自哪里？ 这个图五和图六，帝王花和真殿花，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花看起来就是不太像花，然后感觉就是有一点。没有花瓣啊花蕊啊这些很明显的成分，就你看起来感觉它是那种干巴巴的，就是教给大家这种花一般都来自我们的非洲，来自南非，它的产地一般都是南非，当然就是像荷兰也产，但是这些花基本上就是来自南非，来自南非的这些花可能因为气候干燥吧，它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干花。 变成就放在那儿，然后让它慢慢自己变干， 对， 它就还很美，保持那个造型。 是是是，这个就是你们看起来有点长得怎么说，就是它很有特征，来自南非的花和来自其他地方的这些鲜花不太一样。 就长得不太像鲜花 干巴巴的， 不太像鲜花的，你们就认它一下，这基本上都是南非的啊。 哎，没错， 这个帝王花。你看它和旁边这个洋桔梗的这个体型比起来真的是要 大 很多， 它可能我想想有多大，直径应该在15到20之间，因为它也不太一样，而且它其实就是边上刚才夏夏说像手指饼干的那个，它其实在未这是其实可以是它的花瓣了，它其实在未开放之前它也会闭合、然后它会慢慢打开，对， 哦，那中间那白色的部分都是花蕊啊？ 基本上是吧。 把自己打成了一个皇冠的形状， 没错没错，是这样。它还有同一个家族，就是根据体积大小以及形态各异，它叫帝王花吗？还有叫公主的。 就是不同大小的皇冠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对， 好可爱啊。 很可爱。 它比较常见的颜色是粉色 红色、红色比较常见。 哇，那有一种红宝石皇冠， 拿在手里差不多一个大一点的苹果这么大可能，然后下面的枝也比较，其实看这些花材的枝你就更会发现哎，它们是同一类的，它那个枝就是干干的，但上面会有叶子，它的叶子也很硬挺，完全 感觉把叶子去掉就是一个权杖的，靠拿着， 哎，没错， 是吧？ 很像很像， 很霸气啊、你看人名字取的啊，甭管是公主花儿、帝王花儿、皇后花儿，反正总之了，就是这个。 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哎，那朵霸王花呢？ 啊，这个南非的花材， 嗯，南非的花材。 结果看到图六就是这个真店的时候， 嗯， 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特别像里边马上就要游出一条尼莫的感觉。 对，哦， 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深海一点的水草，只不过它是干巴了，就是那种 对， 哎，行啊，然后一只一只的那种感觉，一针一针的。 这个它因为其实看起来很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花瓣，它是像针状的嘛，就很像把一个针插在一个上面，所以它的名字针店也是由此而来。 嗯，很像这个我们的一些设计师啊，手里面要带一个这个。 对，我们现在图片是红色，这个还有橙色和黄色，这个烟花菊，嗯。 哦，它都好浓烈啊！ 对， 烟花菊的颜色， 很漂亮的颜色。嗯， 好，有人说帝王花啊，这个名字不陌生，但是呢是初次见面。 嗯， 怎么样？是不是够霸气啊？叫它霸王花也不为过啊。我们说是帝王花，现在大概市面上面我们能买到的价格是， 红色的可能会便宜一些， 嗯， 大概其实它也分等级嘛，就所有的花都是分等级的。 这公主花就便宜一点吗？ 不不不，就是同样的帝王花，它也会分等级。嗯，如果等级比较低的话，可能小一些的，然后枝短一些的，可能在五六十块就能买到。 嗯， 但如果是像白色的这种比较极品的话，那价格就会高一些，肯定也是在100+了。嗯，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公主花不是跟它一个类型。 比它小一些， 我一直以为就是它的 哦，不是不是不是，长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哦，嗯，哦，就是它还是不同的品种， 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嗯， 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字呀。 啊，对， 不是直译过来的。对，那好吧，这个不管是帝王花，不知道还有没有皇后带的，就是反正还有公主花，稍微小一点的在五六十啊，大一点的可能也不会过百吧，会接近， 会超过。 会超过， 如果是红，如果是白色的这种是肯定会超过的。嗯， 红色还是比较常见一些， 会多一些。对，嗯， 好，这个是图五啊，就正中间啊，就是很啊，它本身就在很显眼的位置，然后在图片当中呢，在杨桔梗的这个簇拥之下啊，它也显得很突出，特别突出。刚才我们说过了图五和图六了，图六的这个针垫花，针垫花现在的市场价格呢也差不多。 针垫花会便宜很多， 哦， 它可能基本上就是一枝花，大家能买到的话，会应该在50以内价格。 针垫花它感觉旁边就得配果子才好看。 会， 因为它自己这一针一针的略显单薄。 但它其实会，我想想啊，对，它面积也不是很大，它配一些果子，嗯，或者是说我们配一些其他的，或者说你可以多买几只插在一起也很好看。 但是它颜色真的是够。 对，你可以买红色和橙色加在一起放，它花期很长嘛，因为可以放干。 哦，嗯，好的。奇异姑姑说，这个百科介绍说云南西双版纳也产这个加兰，海南也有。 对， 没有，就是说我们今天介绍的进口花材不是说国内是绝对产不了。 对，但像加兰是这样，就是因为百度百科上面的很多其实是指自己栽种栽培。 嗯， 那鲜切花的话，加兰目前国内是没有的。 哦， 嗯，鲜切花是没有 的，就是自然生长的。 对对对对，就是可以作为在市场流通，我们像这种做鲜花来卖。 嗯， 那这种等级的花其实国内现在加兰是没有的。 嗯嗯，好啊，就是也解释了一下百科上面的这个。 对 啊，它为什么会 说它是指栽培啊，嗯， 就是你在西双版纳或者是在海南你可以把它养活。 哎，对， 嗯，可以自己养着出来看一下，但是你要大面积的种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日本和荷兰这两个产地。 嗯嗯嗯， 啊，谢谢。好，这个你们真的很严谨哎。 是 啊，听课很严谨， 而且还会做功课。 对，还会做笔记，还能记住针垫花。 没错，翻看小本子看一下讲过没有。 哎呀，反正我就从这一点来说，我就很佩服我们乐享的听众，是真的。 嗯，真爱。 对，我是打心眼里边觉得你们在课间十分钟之后依然回来，然后小本儿还打开，然后还帮我们去做了一些辅助的内容，谢谢你们。想要继续来看我跟子毅聊的这些进口的花材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同时呢也可以 就是说拿着图片吧，我觉得也可以去对照一下你们在市场上面去看到的这些花儿啊，是不是真的？我跟你说的，这是进口花材，是不是？确实是那个样子， 对，没错，是这样的。 包括价格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参考区间。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图，也可以来给我们留言。刚才是不是有人问说我除了好奇以外最喜欢哪个花束？ 没错。 哎呀，我说完你们会觉得我微微俗气吗？我喜欢图一 啊。好，我正想说说图一呢。 对，因为我觉得它就让我们想到了那部很知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对不对？而且因为它这个红没有光线的原因，它就是这种很丝绒感的红，对吗？ 你有没有发现它更特殊的是它的右下角是黑色的？其实 对，就是它这种丝绒感，我就想问说是光线造成的，还 是 它自己就是这样？ 它就是这样的。 我好喜欢这个 非常漂亮这个花。这图一啊，大家其实我们放给大家是做一个对比图，就是我们经常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图一和图九这两张，我可以一起来讲，因为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我们叫复色玫瑰。这个玫瑰呢都来自厄瓜多尔，是我们现在全球基本上是最重要的玫瑰的产地了，进口玫瑰。对，还有一个产地是肯尼亚，也比较多。但现在呢像这种复色玫瑰基本上都来自厄瓜多尔。大家看到图一是红色加黑色，这个花的名字也很好听，叫卡门。很好听。 对，而且也很怎么说，很符合它的气质。 对对对。然后呢图九当中会有两种，大家看到一个是蓝色加白色，一个是白色加粉色，两种。这个玫瑰呢都是复色的。它其实是这样的，都是后天染制而成的，但它是在栽培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染料，让它去吸收，然后通过技术功能让它在不同的花瓣中间呈现不同的颜色，所以它才能够很均匀，看起来很自然。然后这个技术呢现在国内是没有的，大家会看到国内都是把花种好了之后往花瓣上倒一点颜色，然后撒上去，就会看起来那个颜色搭配呢本身说实话也不够洋气， 就很多的蓝色妖姬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对对对。然后这个花它首先是因为它的品质好，它一定会选择一些最好的花去做这个染色。然后呢大家现在看一下图一，图一左边这朵白玫瑰是我们国产的玫瑰。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白玫瑰基本上是国产玫瑰当中体积最大的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只红色的卡门，比它还要大出很多。其实这还是卡门没有完全开放，我们之前有一个品种也是白色的，叫北极星，也是进口的这个品种的玫瑰，它基本上直径达到了一个手机，就是一个 iPhone 手机这么大，非常大。我那天我们曾经拍过一个对比图，真的是一个拳头，不是女孩子的拳头，我觉得是一个很高壮然后很身强力壮的一个男性的拳头那么大，女性的话可能差不多两个拳头合在一起那么大了，非常大， 那么大一 朵，就它体积很可观。对，然后这个进口玫瑰大家会说它很贵，没错，它贵呢其实也是有等级，我刚才说过它的等级重要的一点就是长度，枝条整体的长度。咱们应该可能都看到过图片上有那种有1.8米长的那种玫瑰，对对对，或者是矮一点有1.2米，那这种玫瑰国内现在是没有的。国内比较常见的像一般 A 级的花的话，可能枝条也就是7-8十，最多也就到1米。 保持1.8米长的枝条的意义是慢慢修剪吗？ 我是觉得可能做一个树吧， 玫瑰树啊。这个现在的正常到国内保存就是70-80厘米。 一般比较常见的有它分等级50-60-70，然后如果说它的长度到了1.2米，那个价格就完全翻倍了。因为这个长度这个高度的培育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它这个花朵的形，我们不看这个枝干，我们就以50-60-70是吧，那我们挑个中间的吧，就是60厘米这个长，那它是要以朵的大小来去评判它的价格，再有一个差异吗？ 还是也会有差别，就是说基本上是枝条越长，那它的花头各方面相对肯定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区别可能就不如它的枝条的长度来的那么明显。一般鲜花定期也是会以这个长度包括这个枝条够不够笔直 这都是一些标准。 哦，反正这个红色的玫瑰呢，一方面它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这个丝绒感，就是它拍出来你就会觉得它外面就是有一种绒绒的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再一个就确实如果不是光线做的，它这个有偏黑色的这个部分，就哎呀卡门，哎呀很像这个裙摆不同的这个渐变的层次。 没错没错，就像一个西班牙女郎在跳舞，她的裙摆红色加黑色，又是很经典的搭配，很洋气，这个非常漂亮。 这样的玫瑰现在在国内得卖到多少钱？ 如果不逢节日，那这个花的价格应该单支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单支卖到1999-1999都会有。 哦，还有单支啊。 对，但如果说其实正常如果说做一个花束售价的话，那可能100差不多了。 也跟这个加兰不相上下了。 对对对， 我们看图九当中的不管是蓝色和白色的搭配还是粉色跟白色的搭配，我们要强调的是它这个工艺啊，厄瓜多尔这个工艺真的，你吸出来不是说我就吸了 不均匀或者整朵是蓝色， 或者是说它真的是，我如果想让这朵花大概有1/3的部分是变成粉色好了，那它从外到内它就是这1/3就会是渐变色的粉色。 包括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有就只是花瓣的最外面一层，就是花瓣的上面大概 边 缘有颜色。 我看过那种， 我们前几天也是刚刚购置了一批，就是下面是粉色的，然后边缘是浅浅的蓝色，非常漂亮。 这也是靠吸这个 对对对对对，都是、 哦、 都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和我们真的说哎把它吸成一朵或者是留一点点 难度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这个层次感出来的话， 没错， 我觉得人家这个培育的过程啊， 对，包括还有七彩，上面就是有七种颜色，也是很均匀的那种。 七彩花我只见过永生花， 其实鲜花现在也有，还有底色是白色，然后上面可能有几种颜色，也有底色是黄色，然后有一些颜色的。 那七彩花一般会用什么样的就是品种来做这个七彩 玫 瑰？ 玫瑰一定是朵够大的玫瑰。 像这个厄瓜多尔玫瑰，它这个 对他们现在厄瓜多尔就是发现自己的鲜花质量已经和肯尼亚不相上下了之后，我觉得它现在这个染色就是他们推出的杀手锏。 就是我们要有点核心技术。 没错。 七彩。这个原来我拿到永生花的七彩花的时候，我在想这个可能相对的比较，因为它也是大的玫瑰做成的干花，然后就特别大朵。我在想这个后续你来做它七彩还是比较容易。但现在如果我们在市面上面真的能看到鲜切花的七彩花，也是厄瓜多尔可以靠技术做到。 没错，是 有的。记笔记的朋友说了，主要是兴趣所在啊，就会用心。好开心，就是我们讲的内容能够让你们有兴趣这件事情，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其他的品种感觉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说了。我们简单的 说一 下 名字 好不好？ 好， 图二， 图二和图四这两只呢，其实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国内也有叫非洲菊太阳花，但是这个呢是荷兰的品种，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和形态都不一样， 而且它的边边是 卷起来 的， 毛毛的。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一般叫它奶油菊，因为它颜色也很奶油，它还有红色也很漂亮，像图，这是图四吧，图四有大红色，非常漂亮， 它 那个红色带点暗， 它的这个花瓣真的很有特点，大家来看 那种毛毛的很可爱，奶油菊。我看还有图七，图七这是一只来自哥伦比亚的康乃馨。这康乃馨的颜色呢在国产当中现在也是没有的， 也有渐变色。 对，它有渐变色，而且它的枝条也是很长很直。 好，图八， 图八我想说的重点是大家看是靠近下边那朵白色。五瓣，然后这个呢就是看起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百合，但是这个百合呢是重瓣的百合，你把图片放大发现它里面有很多花瓣，所以这是重瓣的百合。 重瓣百合， 来自荷兰。 好，终于把名字都讲完了。 好， 大家还有好奇可以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给我们留言。稍后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再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